第55集，亲密的身体接触。龚应贤半眯着眼睛，茫然地看着仁义，似乎对此时发生的事丝毫不觉。仁义的脸烧起来一般的热，他的心脏狂跳不止，身体也燥热起来。龚应贤那凌乱汗湿的刘海，那醉意氤氲的眼眸，那殷红饱满的双唇，与平日的清冷禁欲形成了强烈的反差，充满了诱惑。仁义害怕自己身体的变化被察觉，手忙脚乱地想要爬起来。龚应贤却一把擒住了他的胳膊，用身体的重量压制着他，并用一种疑惑的目光看着他。仁义大气都不敢喘。 你为什么靠这么近？ 嫌太近，你倒是放开我呀！啊！ 仁义想扒开龚应贤的爪子，但这人喝了酒，力气不小。龚应贤像猫一样趴在仁义身上，舒展了一下腰身。 你的名字太蠢了。 仁义能感觉到龚应贤那温厚的胸膛正挤压着自己，他头皮都麻了。 是我这辈子听过最蠢的 放八蛋。好了好了，放开我了啊！ 你别动。 龚应贤发出不满的声音，而后一个利落的翻身将仁义压在了自己的身下。仁义僵住了，不知所措地看着龚应贤。他十几岁就开始谈恋爱，曾经也是一介风流少年，到了这个年纪，无论是对情还是对性都足够成熟，可此时的他却不敢动弹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每每对上龚应贤，他就仿佛又变回了那个情窦初开的毛头小子。什么调情，什么技巧，什么套路，通通都不敢用，唯恐自作多情，连两人的来之不易的友情也摧毁了。而且他知道龚应贤很单纯地信任着他，把他当作朋友，他怎么能利用这种信任趁人之危呢？龚应贤慢慢低下了头，低到凌乱的刘海都刺到了仁义的额头，低到仁义以为那对唇瓣会落到他的唇上。他紧张地屏住了呼吸，但龚应贤停住了。他盯着仁义的眼睛，磕巴着说： 汤好喝。 仁义也不知是失望还是松了口气，他只知道再这么下去，自己真要露馅了。 你能不能先起来？ 他伸手去推龚应贤的肩膀，龚应贤一把抓住那手腕，按回了床上，又不满地用仁义的手去拍仁义的脑袋，用一种简直像是在赌气的口吻说： 我讨厌火，但是不讨厌你。 仁义心中轻颤，龚应贤用一个舒服的姿势熊抱住仁义的腰身，还将脸埋进他的颈窝，安心地闭上了眼睛。不一会儿，耳边传来均匀的呼吸声，仁义仍旧不敢动，只能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。良久，待他轻轻唤了龚应贤两声都毫无回应后，他才确定身上的人真的睡着了。可当他轻轻挪动身体，龚应贤却发出了一声梦呓。 仁义再次顿住了。虽然这样抱着挺好的，但是身体一动不能动实在难受，再加上龚应贤的重量令他呼吸不畅，他还是小心翼翼地挪开龚应贤爬了起来。看着龚应贤熟睡的模样，仁义莞尔一笑，他把枕头垫在了龚应贤的脑袋下面，又盖上了被子，而后在一旁守了许久。他就这样看着龚应贤沉静的不设防的睡颜，整个心都变得异常的柔软。他用手轻轻顺着龚应贤的头发，用指腹描绘着龚应贤完美的轮廓，眼神极尽温柔。龚应贤就躺在自己身边，哪怕仅仅是以醉酒的朋友的身份，他希望时间就此停住，直到仁义也困得眼皮直打架了，他才凑过身去，小心翼翼地在龚应贤唇上印下软软的一个吻。晚安。第二天早上，仁义按照平日出操时间醒了，他洗漱完毕去厨房做早餐，不一会儿就听着浴室里传来哗哗的水声。待他将早餐端上桌，龚应贤也从浴室里出来，两人毫无准备地打了个照面。仁义心跳加速，眼神有些飘忽，龚应贤的反应也不大自然，他的表情有几分僵硬。 我就不该喝酒，昨晚连澡都没洗。 你不是在分局洗过了？ 那不一样。 龚应贤犹豫了一下，故作漫不经心地问： 昨晚我怎么上床的？ 当然是我把你弄上床的，你连走路都走不了。哪想到你酒量这么差。 是你的酒不好。 行，是酒不好。 龚应贤偷偷瞄了人一眼。 我有没有说什么？ 我靠，你说了一大堆。 说什么了？ 说我在你心目中是多么的英勇神武、英俊潇洒，说我是男人中的男人，你有多么的佩服。 滚。 好了，来吃早餐吧。 龚应贤看着桌上的青粥小菜还算满意。 粥是烫的吗？ 你昨天已经踏出第一步了，喝了热汤了，乘胜追击一下好不好？以后开始吃一些热的东西。 有必要吗？我已经习惯现在的饮食了。 昨晚你跟我说汤很好喝，这句是真的。热的东西养胃，味道也好，我真的不希望你因为那种理由错过好东西。你明明可以尽情享受的。 龚应贤沉默了。 人这一生啊，苦大于乐，能多一样让自己开心的东西，干嘛要拒绝呢？嗯，好香啊。 我可以稍微试试。 来，循序渐进。 龚应贤将勺子凑到嘴边，吹了好几口才慢慢吃了起来。仁义看到后咧嘴一笑。龚应贤吃了两口后突然说： 我昨晚是不是和你有亲密的身体接触了？ 仁义被这句话打懵了，吃到一半的粥都差点从嘴里露出来。 是还是不是？ 怎么才算亲密啊？ 他可是花了一个晚上才平复下昨天的心情。这时候龚应贤又提起，他不禁想到那个吻，心虚了起来。 就是。 龚应贤想了半天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定义，他突然恼羞成怒。 不管怎么样， 我酒后失态，你不准告诉别人。 我可以跟圣博和飞兰分享一下吧。 哼，你试试。 两人互相调侃了几句，吃完饭仁义问道， 今天是周末，你要去分局吗？ 警察哪有周末，不过今天不是我值班。 那你…… 仁义想问龚应贤要不要回去审那个兜帽男。 我今天让蔡强去审万源小区的纵火案和烧车案，我打算跟严姐把过去的线索再梳理一遍。 也好， 你跟我一起去吧。你说过你愿意帮忙。 当然，我一定尽全力。